好，超股升中的时间了，那就今晚美国的试点啊，今日 啱啱升了少少啦，因为那个内容品的订单呢，那个数字就出乎意料咁好啊。 嗯， 咁所以咧，暂时嚟讲咧，对道指咧都有个升幅喺度。 系啊，咁基本上我都话，即系美国嘅经济系诶，一般嚟讲吓，系其实系相当平稳嘅。喺过去嗰将近二十年嚟，差唔多系冇衰退过。佢只系增长得慢嘅啫，其实就系、是、增长得慢嘅啫。严重嘅衰退，即系比较，其实学翻以前嗰种衰退系好耐冇发生过嘅事。 即系廿年有多啦， 廿年系，因为咧佢呢、這个因为资讯进步啊，同即系嗰个管理个银根啊、存货啊呢啲系叻过以前好多。以前其实是盲目噶做生意，其实系咁，于是就挫得即系你嗰啲 up and up 同 down 咧就好紧要，因为你都唔知道有几多货啊。总之好生意咁你就猛订噶啦，即系咁样。一唔好生意，即刻 cut 曬啲 order， 啲廠立即仆街，你知唔知？ 明白。 而家咧係 POS system 噶嘛，冚唪行曬，你知唔知？即係賣幾多做幾多噶嘛，即係咁個生意嗰、那個即係嗰、那個、那個 business cycle 係細咗好多，當堂係。 而家咪興嗰只 just in time 噶嘛？係同埋 just in time point of sale system 啊嘛。係咯。兩樣嘢加埋之後咧，就令到呢、這個。所以個 business cycle 唔係學以前咁嚴重嘅，以前幾個 percent 發上發落嘅，而家咧真係得一兩個 percent 發上發落嘅啫，其實就咁樣。同埋對銀根嘅管理咧，以前根本係唔知嘅，以前係。 嗯， 個數據嘅系統比較完善啦，依家好似一部呢個温度計咁樣，即刻去 check 到究竟嗰個室温係幾多，跟住就可能開大啲冷氣或者細啲。 係啊，要解除咗根本位制先得㗎。 是解決根本位置，但即是我這些叫我叫做即是用一個比例來說，這些是一種苗，已經去到個 micromanagement 的經濟，即是可以微調 fine tune 的經濟。 嗯， 就是好，還有這個第二就是其實就說主要就是可恩斯理論轉為這個芝加哥學派和這個貨幣學派之後呢，就是不會再犯即是這個60年代之後的嚴重錯誤。嗯、就是那陣時咧，每逢經濟衰退，其實就點搞嘅咧？就係咧，政府搏命增加支出，政府搏命增加支出，然後咧就係、是、價格管制啊，物價即係用物價同埋勞工管制嘅，呢啲就可恩斯嘅辦法，你明唔明啊？ 嗯， 咁結果呢啲咧係呢啲咧初初係有用，喺羅斯福嗰陣時係有用，後來咧係搞到即係直情係百病重生咁啊！即係咁樣係， 明白？ 嗯。但先生會不會覺得嘅係其實嗱，睇翻美國經濟啦，咁好明顯今次因為樓市影響啦，但係樓市個跌幅個跌浪係唔係一個咁短時期嚟噶嘛？ 係我知，唔係呢一個咧係嗰啲係因為用樓市 cycle 理論嚟睇，即係完全咧唔睇嗰個樓市嘅實質數據，即係戰後咧個樓市咧基本就冇乜點回過，今次回喺一個好 exceptional 嘅 situation。 嗯， 樓價一回咧，即係得兩種 situation 會回，一種就叫做。過度信貸，即係呢個日本咪寫一樣咁樣，其實即係一個家庭主婦都借咗40億嚟炒樓，即係等有零年嘅。第二種就叫 oversupply 就好犀利，即係咁樣。呢、這個香港就係即係98年之後撲街嘅兩大原因，第一就係個 oversupply 85,000 即係董建華係唔縮手，去到2000-2001年仲供應緊10萬至12萬公屋嘅，仲居屋嘅，呢、這個係嚴重。第二咧就係通縮，我哋喺呢一個1997年嗰時個貨幣供應咧就係呢一個大概16000億本地貨幣，再加22000億外幣。 嗯， 香港係個谷開放系統，一個貨幣谷嘅系統，貨幣谷系統即係話嗰啲錢咧隨時可以流走嘅。 嗯， 因為我哋係世界嘅一部分，即係你唔係你啲錢同人哋啲錢係分唔開嘅。咁於是98年之後。就全世界因為亞洲金融風暴咧，嗰啲外資銀行全部撤走曬。嗰啲外匯外幣嘅借貸係幾乎全部停曬，係縮減咗將近20000億嘅貨幣供應。咁有乜理由唔撲街咧？你話俾我聽，即係個樓市有乜理由唔撲街咧？咁同埋你講嗰陣時個樓市第三原因就係你講個絕對 level 係點樣？香港嘅樓市嗰陣時太古城10000蚊咧，其實今日都恢復唔到啊！佢根本個供樓指數係好高，即係佢一樣嘢去到唔合理嘅情形。好啦，我哋睇下第一，即係美國。并冇通缩嘅情况，即系个货币而家增长迅速咗。第二，已经跌咗两年啦，供应系跌到得嗰三分一，即系新楼嘅供应。第三，佢啲楼系几钱先得噶？你知唔知美国平均啲楼价几钱啊？今时今日喺跌咗10几个 percent 之后， 是这个21万美金，那 你信不信它跌到10万美金呢？就是这样，根本呢它21万美金呢就已经17、8万是建筑费，即是个地呢平均都是没什么价，那怎么跌呢？即是再跌就没晒供应了嘛，这个就。 但是小秀，如果用你的 讲法，现在的通胀那么犀利，即是这样。 用你的讲法，即是说美国即是差不多一死，一就不死，一死就好大，因为为什么呢？現在那些貨幣成日都流返入去美國，無論你走來走去，那就不出現你那個所謂在亞洲金融風暴那時突然間啲外資抽頭返去找數啊、冚倉啊、平倉那些嘢啦。咁就係、是、但係美國就係最後尾嘅堡壘嚟㗎喎。如果有啲人喺個 咁梗㗎啦，有咩事美國都死咗上嚟，但美國死咗上嚟都冇意思啦。你喺全世界嘅錢都係冇意思㗎啦，即係橫掂都瓜。你知唔知？如果美國政府都瓜埋，咁仲有乜嘢可以信嘅咧？我話唔知有咩可以信啊？你知唔知？如果去到咁嘅時候，最值錢嘅嘢係乜嘢啊？初級呢一個經濟崩潰。根據即係嗰啲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嗰人，即係好有錢嘅人話俾我聽，原來當時最值錢嘅咧，就會係手工好貴嘅首飾，唔係大粒嘅鑽石喎。嗰啲嗰陣時嗰啲冇人買嘅，手工好精巧嘅首飾係防身嘅第一工具。如果你話再唔係，即係大世界大動亂咧，咁就唔係噶啦。咁就好似 Waterworld 咁儲燃料㗎喇啫，係燃料同槍係最緊要 所以 Waterworld 都唔係無中生有 嘅即係如果大家去推斷去到咁樣嘅就得你隨身攜帶就有機關槍同埋呢個電油㗎喇，即係冇嘢緊要啦，講呢兩樣嘢㗎，能源同埋武器係 唔係應該食物咩？ 食物可以搶嘛 有槍就得， 你冇能源你根本唔可以由一度移走去第二度，你搶都冇得搶， 係啦冇錯， 行去就撲街啦， 明白。 所以而家根據唔同嘅 situation 咧，就乜嘢係 priority 啊嘛，即係咁樣。 唔明白。 所以有咗呢啲經濟政策咧，基本上咧再出現一個超級大衰退或者蕭條嘅機會，其實已經非常之低嘅，係咪咧？ 唔係，我都話啦，係咯，就算你有咩事，聯邦儲備局係決定 plan the way out， 真嘢 嚇、啊，印度嗰個 liquidity 夠。即係咁樣，冇得通縮㗎，即係咁樣嘅情況真係點通縮 咧？嗯，琴日咧 ，Q 仔話張五常教授講咧，美國經濟冇得教，佢話一定死㗎啦，即係中國嘅經濟有得救，但係美國係 唔係咁？呢個係唔同嘅睇法啫。 係佢係咁講啦， 即係通冇得救咧，就要個通脹失控，即係咁樣。 而家唔會啦，因為有個落翻啊嘛， 導致到通縮啊嘛， 係啦，通脹失控到最後嚟講，通脹一徹底失控嗰時，你係冇 choice， 因為你當時唔收縮銀根咧，都冇得救噶啦，因為個通脹 expectation 咧，就令到你個利息咧係更加高，你明唔明啊？即係點樣印銀紙個利息都唔跌嗰刻咧，你就個經濟就一定玩完噶啦，即係咁樣係。 嗯，明白，即係基本原理就係咁啊，但係即係你即係。阿蕭先生認為，因為有咗採用咗貨幣主義嘅策略之後咧，就出現咗機會好細，因為佢可以猛咁印。 係啊，你而家 美金 實際上你嗰個核心通脹得二點幾啫嘛，即係 咁，所以個結果咪 你距離失控係仲係有大段距離。 所以個結果咪係美金不停咁貶值咯，係咪？ 但蕭先生會唔會其實一個狀態就係而家睇到啦，美國政府決定接管咗房利美同房貸美啦。咁接管暫時初步嘅政策都冇講嘅，即係如果政府接得嘅時候，其實都係開動嘅印刷機印錢嘅啫。唯一嘅即係唯一嘅方法去 防 去 解決問題。嗰陣時最貴係印刷機喎，或者複印機喎。 我咪同大家講咯，即係津巴布韋嗰張銀紙 係啊， 佢官價咧就係$5美金對1000億。 嗯。 實際黑市價錢咧就$1對1000億，大家可以買一張翻嚟做紀念，即送俾條女佢都好高興，即係你見到咁多個圈，即係咁樣係。 唔係， 未必喎。買張銘通銀行仲抵， 銘通銀行個銀碼咁個帳面都冇佢咁大喎，呢個1000億。 呢張係絕世好抄嚟㗎啦，天堂同地獄都唔使㗎啦，只喺津巴布韋使啦。 但蕭先生想問翻嘅就係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美金再繼續咁樣貶值落去嘅話，會唔會令到美金崩潰？ 美金唔會崩潰㗎，美金唔會崩潰嘅，因為到最後你哋又要買翻美金轉頭啊嘛。 嗯。 因為冇一套貨幣系統係擔任世界貨幣嘅角色㗎嘛， 嗯， 個 replacement 係唔存在嘅，歐羅同日元都唔肯擔起呢個責任嘅，呢個 到歐洲歐洲有實力嗰陣時候就有呢個機會啦。 啊、就咁又 冇人要有 replacement 先得噶嘛？最後咪又係轉翻美元啦。最後所有錢最後都係零同一喺美喺嗰啲美國銀行嘅户口入邊嘅啫嘛。到最後， 嗯，如果咁樣嘅情況嘅話，就會睇到即係可能美金會貶值啦。 嗯、 會唔會最後其實揸黃金係一個好啲嘅選擇嚟咧？ 咁、嗯、都用美金嚟計嘅啫嘛。 即係嗰個揸黃金咧，其實黃金嘅需求咧就真係即係冇乜實際，即係需求好少嘅、嗯、黃金實際需求係好少嘅，即係咁。 不過講翻啦，其實美國有最後嘅絕招就係咧，就係保爾森出口術同埋做嘢。佢明明咧， 你而家炒石油嗰啲人都拉㗎，即係你陸續拉炒到石油嗰啲。 即係佢個矛法咧，就好似你買大細喺賭場，明明開咗大，你落咗注落大啦，咁你裝置都適中，咦真係大喎，跟住又好似周星馳啲戲賭俠嗰啲咧，下邊咧個腳掣就撳一撳就變咗細。 即係嗰個咧，你要知道呢個法例係原本喺度嘅， 嗯， 即係呢個 Hunt Brother 結果係咁死嘅，即係咁樣樣。美國眾議院調查佢炒銀啦、 嗯， 因為咧法例規定每人唔准持過幾多張合約，即係以便你即係炒得大犀利嘅。但係平時就冇人嚟 enforce 嘅，同埋你用好多個名啊，即係好多個海外户口啊嚟到炒噶嘛。佢一認同你認真你就嚟咧，你就搞唔掂噶啦嘛。呢、這、一個係即係 坐監㗎啫，有錢都冇命響、 啊。其實而家睇你上嚟咧，阿的嘅憂慮即係話美金繼續跌，我相信唔會咯。佢而家咧就會平穩啊，即係佢已經跌咗好多啦嘛、 嗯。 一年裏邊跌17% 對加幣，咁、 嗯、 而家一路落嚟咧，嗰、那個加息週期已經開始咗噶啦。但係就即係伯南克就一路咁樣吞錢，唔、嗯、想咁快嚟到加息。咁但係啲人已經 expect 緊嚟緊加息，咁美金係唔會再跌，但係佢會唔會轉強係另外一回事咯。 嗯，即係當然啦，即係以我哋所知嘅係。你要購買美金最大嗰兩個地方，一個就係中國，一個就係日本啦，即係基本上抌曬嗰度啦。但係個問題係，你美金如果真係要再叫平穩發展又好，或者再可能跌啲時候，中國政府一定會出聲嘅，因為佢揸住咁多錢喺嗰度啊嘛，即係佢都係揸美金啊。最個問題最重要係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佢即係唔好講話呢個政治或者軍事嗰啲嘢啦。嗯佢又唔可以得罪美國㗎，因為美國人幫佢買嘢㗎嘛，所以我都話你真係咁，都係你嘅客仔嚟㗎嘛。喂，所以話即係中國嗰個經濟政策，我覺得呢個都唔合理㗎。而家18,000多億美金嘅外匯儲備，而係外債咧大概係600-700億啫。 嗯。 美金你话几大镬咧？你话你根本就唔系美金，乜嘢可以有18,000億咧？即系呢家都冇嘢，呢世界就冇嘢可以有18,000美金。 有个问题系 咩料嘅？根本就 系要呢个人民币唔可以兑换，唔可以带走啊！一定系要咁样先能够保持住一样。如果攞人哋揸住啲人民币或者揸住啲票据咁样话，我而家 我举一个例俾你听啊，阿蒋木，如果佢。開咗人民幣嘅兑換，人民幣大概係38萬至40萬億到，今時今日係，即係話咧，你而家呢一個咁樣嘅而家嘅兑換率嚟講咧，18,000億係等於14萬億到嘅人民幣， 嗯、 當然唔足夠完全兑換啦，但係其實真係就冇一種貨幣咧係足夠兑換嘅， 嗯、 即係話咧，如果有人換咗幾萬億呢一個人民幣走。咁出現咩情況呢？將會係 出現美國啲資金要調翻去中國啦，咪令到美國好大鑊咯。即係嗰個成個金 唔係出現咧，人民幣出現咗通縮，你知唔知啊？結果係人民幣瘋狂升值，咁樣即係得到一個結果，你不停調人民幣走啊！人民幣嘅需求 少咗 circulation， 少咗好多人民幣，少咗 circulation， 人民幣係更加高，即係咁樣，暫時係。於是嗰啲人民幣就會流翻嚟，初初咧人民幣又會跌到上下咧，你根本就唔夠人民幣使用啊嘛。 嗯， 喺個經濟體系入邊，於是你人民幣一定係反而調翻轉頭人民幣。 但係如果你國內已經喺出邊投咗資嗰啲資產，如果佢一時間唔夠出現，即係佢嗰啲人民幣唔係擺喺個倉嗰度噶嘛，係咪？佢拎出去投資噶嘛？咁如果你 call， 你揾人民，你去通過拋售呢個人民幣去 call 翻啲美金翻嚟嘅時候，咁啲美金就要喺第度拎翻去噶咯。你唔可以叫美國唔可以，因為嗰個美國政府唔會印啲美鈔俾。 唔係，其實嗰產生嘅情況就即係話中國人民持有嘅人民幣，如果賣翻俾中國政府嘅話，就將人民幣嘅貨幣供應減少咗。 而是那些人民直接持有國外的外匯，其實出現的情況是這樣的，對不對？但是於是中國政府呢就要將在外國那些即是美金呢和美金債券呢就轉了交回給中國人民，就是這樣。那而個貨幣供應，國內的貨幣供應就立即大跌咯。我明白其實是取消緊啲貨幣嘛，咁樣係。 咁但係如果嗰啲持有者唔係中國人啦，佢攞咗啲美金係 佢攞美金咁，譬如佢翻咗美國咁唔緊要啊。咁但始終都係得到一個結果，就係、是、個人民幣嘅供應大跌啊嘛。 梗係大跌啦，梗係大跌啦。即係佢就即係走。 咁如果個供應大跌咧，國民唔足夠嗰個經濟谷 形成 嘅使用係形成通縮。同埋人民幣升值， 咁咪 Q 拿嚟嘅喎，大佬。 係啊，係啊，係啊，但呢個需要相當時期咯，即係咁樣。如果短時期，你就立即啲人啲錢就要焗住留翻轉頭嘅啦嘛。即係香港會產生一個咁樣嘅 situation 噶。香港都唔夠，香港係六成，係全世界最高嘅啦，個比例係。如果大家攞曬所有港紙去換美金嘅時候咧，你諗下換下你就冇港紙啦，係咪啊？呢一個大家冇港紙用，咁啊又要買翻啲美金轉頭 咧。我哋咪宣布係美元區。 呢個是一個方法，直接使用，直接使用美元，即係咁樣。 我係特首都係咁做啦。 結果係冇事啊，香港變咗直接使用美元。 冇問題㗎，好多地方都使美金㗎啦。 美元㗎， 我啲咁蠢，我咪即刻宣布係美元區咯。大佬，限你一個禮拜之內，你能換就換啦。個 fix 呢個阿爺肯唔肯係個政治考慮，即係呢一個政治考慮咧，就好多嘢㗎啦，即係咁樣係。 但蕭生即係額外炒開個問題問。為什麼到今時今一刻都不肯去脫歐轉做一籃子貨幣呢？在香港的情況 那些官僚呢是絕對不會冒這個險的，你明白嗎？即是不是死到埋身呢，他是絕對不會做的。即是不是有一個經濟危機呢，他是不會脫歐的。 但是做經濟危機的時候他是沒得做了已經。 不要說了， 即是大家你知道我們你調轉頭看我們每一次貨幣體系的轉換都是在 crisis 中被逼出來的，沒有一次是主動去做的。跟英鎊脫歐轉自由兌換，自由轉兌換轉這個現在這種制度都是在 crisis 裡面做的，即是這些是 要衰到趴街他才知痛，那時就會 不做不得了，那他們才會做，因為他們不會 take 這個 risk 的。 但因為這一刻看下去，其實就算脫了歐又好，對一籃子貨幣又好，即有多少人衝擊呢？你看到美國銀行都倒了這麼多間即究竟街外有多少錢肯跟你玩已經是一個問題咯。其實這一刻脫歐其實是 現在更加不會有問題的，因為你不但指香港其實那個整體那個貨幣儲備是比97更強，而你背後還有個爺爺在那裡嘛，那個東西還多外不外匯嘛，你傻的，即是你怎麼終結香港， 即是賭華是批人跟尾的限量賭 後面有個大隻佬在那裡嘛， 就算沒有阿爺就有四大銀行在那裡 嘛。那個問題呢就是你要明白蕭生，阿爺可能很無恥突然間即是拿個水殼來筆買一份就好大鑊，我不救你一陣先，我們死了才來救。Take the most advantage from it, 你都好大鑊㗎喎。見死不救喺你跑曬街啦。 係啦，頭先我出嚟你有冇睇電視呢，就見到記者同公安扭打嘅。 打得好犀利。 第二日呢呢個點解即係呢個呢，我真係覺得即係難以理解。 我 第一日發生咗咁嘅情況呢， 我一定幫我記者。啲記者知道同公安扭打最後咪都俾人打，佢都要做，一定係迫不得已。 又鏈頸呀，又 即係老實講，你返個大學嘅人，你明知同佢打完你就同佢打多鑊㗎啦。咁你都要同佢打，即係忍無可忍啦，最少係。 唔係嗰個南華早報嗰個記者呢就話呢有衝撞到啲供應，但係唔係另外嗰個呢就真係俾係影到 影到佢嘅， 俾呢一個公安就係呢一個推佢落地下，由第二日就再叉佢喉嚨，咁樣你係好清楚嘅，你知唔知啊？ 拱落地下又踩佢嗰個機啊，咁樣 係拍到嘅個 situation 係。 唔係呢個都係同阿佢老闆有啲關係嘅。你集街同大陸咁多牙齒喺度呃過咁多錢，佢咦咩啊鬧啊咧喐佢啊唔使俾面啊！ 唔係嗰個，而最好笑就係即係現場負責嗰、那個。那個公安的頭是堅決拒絕有驅我講承認肯有驅趕避免那人家影到即是你 不要驅趕我揼他啫，有沒有叫走你不要走啊，我就要揼你啊，那他自己走了嘛，你再你不用走我揼你咁啲差，我走了我走了， 即是你如果件事是咁 obviously 人家有證據的話呢，你就不能夠否認的了，我教大家這個講大話的原則來的，你知不知道，因為呢咁會令到呢 就係、是、完全咧係即係暴露曬你嘅，結果你所有嘅 credibility 都冇曬。 冇曬㗎啦。 但係 即係等於即係有人話我覺得冇講笑話，我講乜笑話？即係等個等於整個一個巴士司機，有個乘客話俾個巴士司機訂咗落巴士。咁於是嗰、那個嗰、那個巴士司機上到停咧，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控方就問佢當日發生咩事啊？佢話我喺度揸緊巴士，呢度友咧就阻塞個通道，同埋企喺我隔離，猛喺度騷擾我。咁你點啊？佢話我就好有禮貌咁請佢行開啲，同埋收聲。咁佢跟住點啊？佢跟住咧就用粗口辱罵我。咁於是你又點啊？佢話我又好禮貌咁叫佢收聲。佢唔係喎，佢跟住又點啊？跟住咧佢而家走埋嚟喐手喐腳添。咁佢話跟住咁啊點啊？佢話跟住佢唔知點解就飛咗落巴士。當你個大話去到咁 obvious 嘅時候咧，只係損害曬你全部正宮嘅可確性嘅啫。 但 你記住嗰啲字，同啲老婆啊、女朋友講嘢都係咁樣，你知唔知啊？乜嘢要認，乜嘢唔認咧？嗰係個藝術嚟。 我係有夜街，我係見過女人。我有送佢翻屋企，我有喺佢度坐一阵，帮我走咗，咁得唔得咧？ 唔信啊嘛，啲人佢知你唔会噶嘛，长毛。 唔系咁，我想帮佢， 佢话帮女仔， 佢誓死拒绝。 系，咁你就可确性。 跟住咧就俾个膝头俾佢睇下淤咗，咁俾佢踢到淤晒咁 样。咁佢系 原 谅嗰啲 啦，系。 我有冇讲过？即系 条条用咗咁多次，誓师 讲过阿的送女仔翻屋企嗰个情况有冇讲过俾你？ 冇。 冇啊！快啲讲嚟听啊！讲啦。 咁有日阿碧送个好纯洁嘅女仔翻屋企，咁佢就嗰日就揸紧车。呢个系真系笑话之王嚟，我讲呢、這个，因为佢好短同埋好笑。咁咧佢咧就送到一送咗去，点知佢应该车人哋翻去渣甸山，佢就唔系车咗人哋去飞鹅山。上咗飞鹅山之后咧，就开始喺度落死头啦，系嘛？又跟住咧就挨身挨细啦，跟住意图捉人哋，即系意图去摸人哋啦。然後咧，佢最唔好嘅就做一樣嘢，一捉住個女仔隻手，一擺個女仔隻手唔應該掂到嘅嘢嗰度。哇！個女仔即刻反面喎，佢話：的你啲友唔係人嚟嘅，咁賤格，請我哋呢度做埋啲咁嘢，你下流賤格咁樣鬧咗的半個鐘頭，咁啊的好冇癮啦。於是開咗半個鐘頭車，送到佢翻去渣甸山嗰度。咁嗰個女仔話：阿的，你而家仲有咩説話同我講啊？你個人衰成咁，咁啊的話好失好痛苦咁同佢講。我而家冇嘢講，只想請你放手啫。 你講過就， 你講過啦咩？呢度 講過。 呢個我嚟嘲笑女仔，即係我講個 app 俾 Eddie 聽，一個好淫蕩嘅女仔，而佢又好靚咧。佢一定唔會係淫蕩得好緊要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個需求太大啦，個demand佢供不應求啊，於是梗會略為揀一揀，佢唔可能係乜嘢人都唔揀，因為做唔切噶嘛，即係咁樣樣真係。 明白，供求關係啊嘛。呢個有 咁呢個笑話係咩嘅寓意咧？有咩？ 我覺得呢個笑話個源流可能係某個好出名嘅城中公案都有嚟嘅， 係嘛？ 你講個老曾即係咩個女人過我嗰、那個？ 嗯， 我就知道套翻入去要問翻我哋推咪嘅啊！ 有 Spanner 上嚟，蕭生特別想講啲嘢，我哋休息一陣先， 我這個、 休息一陣先啦， 休息一陣先，大哥。